闪闪惹人爱，这是来自于萧亚轩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第一首歌曲啊。应该来说呢，这首歌曲能够听得出来，是我跟今天静瑜的自我的一种标榜的方式了。 你闪就好。 不，就是今天是因为这样啊，因为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忽然天空当中还是有那么一些雨，然后和云，所以呢，走到我们单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全身已经变成亮晶晶的一身，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我应该是有点闪亮的感觉哈。 嗯，那所以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俩都没打伞，穿着雨衣来。雨珠还挂在身上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大家出门还是带着一把伞，别学我们俩了。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有24.9度。那么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本市还是出现了降雨的情况。截止到早上5点的时候呢，全市的平均降雨有4.5毫米。所以我们今天白天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的，而且山前以及东部地区的降雨量将达到大雨或者暴雨的级别。那么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以及大风蓝色预警，还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到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度湿度7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提醒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就是非常不适宜登山，还是不要前往山区地区了。反正呢今天又是一个雨天，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况，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哈。 嗯，而且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出行安全，特别是下雨的天气。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副驾驶啊，或者说停车的时候再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平常的时候只要听就好了。 对。 那么早晨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是7点的时候卡着点哈，把车停在路边来签到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 Z 建涛，第二名山顶洞人，第三名天使，第四名陈丽，第五名是翠翠。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情况。第六名的是雪莲，第七名的是纪大人，第八名 A 大白，第九名逝水无痕，第十名雪云轩，基本都是老朋友啊，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嗯，那十位上榜的朋友，还有更多已经参与到签到的朋友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还挺好玩的事儿哈。 是， 我来说一说一个口头禅吧。 嗯 嗯，听听看。 好， 听听看。 听听看， 就是听听看， 听听看，这个口头禅是谁啊？ 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呢？ 啊，这首歌大家听听看。哎，接下来天气预报大家听听看。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大家听听看，是谁啊？ 哎，我来说个口头禅啊。 嗯哼， 嗯。哎，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我没有口头禅啊。 你有口头禅，我那天剪节目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你有一口头禅，但是问题是我现在想不起来。好， 那没办法喽。 我还来说下其他人的口头禅吧。 好 尴尬，赶快把这段音对过去啊。 嗯嗯， 这个中国新说唱前两天我们刚刚说到嘛，对不对啊？ 对。 这个泰斯根是谁的？ 根，人家是。skr 是这样的， 啊，对对，不是，但是他是这样，平常你如果说 skr 是 OK 的， 嗯哼， 但是这个人他这么说的，这个人啊他很 skr 哎，对，就是快速吴亦凡啊， 对啊， 嗯， 子琪说的对， 那肯定是韦伯呀。 我来帮你唱 hook， 那肯定是子琪啊， 还是我小老弟应该没有问题 啊。好啦，热狗啊，狗哥了。 我跟你说，张阿仁超严格，我觉得不行。 这不行，对吧？ 这上一期的啊， 张震岳，张震岳，对，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呢，不光是在这档说唱节目当中，平常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节目当中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口头禅的出现了哈。 对，其实你像中国新说唱这一季出热门的口头禅，包括上一期的时候也有很多 new freestyle 嘛， 对， 真的是成为了全民网红的口头禅。 嗯，对。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口头禅的一些话题，就是哎，你有口头禅吗？或者说你听过的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口头禅，以及闹出的一些笑话吧， 是，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嗯，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啊。这个有的时候呢，觉得口头禅这件事情呢，有点难改，但是呢，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变废为宝，它也变成一种梗来的，对不对哈？ 比如说 接下来这个口头禅，楞根里根的， 我们来听听看。双人歌，耳朵里塞心也不会的，手根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远哦，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写的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安格里格拉拉拉的哆 的大笑、嗯、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跟着一个我，不在你比我还要多大，什么是快乐，最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面子大，就像一只大鸡啾，看上去强壮却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讨厌被称作大神狗，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神圣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的飞，只会这一句，安排一个人的想法、嗯、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别的恋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等到的时候也要随时的安排一个人的特别的想法， 不是在听歌的话，我准备跳出来锤他，因为他一直在唱一个词儿，就是 longer 的一根浪，而且他的名字叫彭博，也有月月鸟哈。 哎，没有，人家是个乐队哈，不是这人叫彭博哈，这是另外的一个月月鸟乐队，不是月月鸟小哥哥，大家也可以 PK 一下。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口头禅的用法以及闹出的笑话。刚才的静瑜就抓到了我的一个点，就是来听听看。 嗯， 哎，静瑜。 对， 我终于想起来你那个词叫什么了。哎， 这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大家早上起来啊，就反应会比较慢一些。那、 嗯、 有的时候呢，你要先接话，那你还是要有一点时间反应的，所以你会用哎先接过来。完了呢，在哎的瞬间想到一下，我到底要用什么话来接一下，所以算是一个连接语了。这不算口头禅， 连接语，连接连接，反正你美嘛，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哈。 嗯、 反正大家呢，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早安艺术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来说说看。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老公老公，如果有一天我都生病了要去医院，你现在却在玩王者荣耀，那你选哪一个？ 我选法师啊，我法师玩的可好了。 我想买辆 SUV， 要大，五座或七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八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没有听听看以后，变成了说说看，那我们就这么喜欢看呢？ 这个就是，哎，也是啊，那我们就是， 哎，你为什么要说哎？ 对，哎，那就是我在学某人，哎， 这没有办法讲口头禅，讲完了之后发现自己都不会讲话了。 说实话，我原来的口头禅挺多的，就是静瑜原来跟我说过嘛，就是原来想说哈、 嗯， 然后他第一次给我听说，哎，你最近怎么老说这个？听听看，然后我说听听看就是哈的意思，谢谢 啊啊，就是改掉一个换个新的来是吗？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哎，特别贼哈，一笑呢说，哎，我猜。特洛伊的口头禅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你怎么不说你自己的？先把人特洛伊的口头禅 说 了。 他说自己了， 对啊、 这是一笑。一笑说我的口头禅好像是待会儿吃点什么吧。 嗯， 反正同事们说，哎，我说这句话特别多一些。 问题你全天都在说这句话的话，别人也觉得你太能吃了吧？哈、啊， 会有这样的，就是吃了这顿就想下顿，但不一定是马上就要吃， 嗯、 但是会不停的挂在嘴边。哎，待会儿吃点什么吧？ 我老爸 吃点什么吧？ 我老爸有句名言跟他有点像。我老爸每天在 头天吃早饭，大家你想其乐融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问，哎，明天中午我们吃什么？ 明天 中午我们吃什么？ 就是 跨了三顿饭啊， 把饭表都排出来了。 对对对。 那正方形饼干也跟我们分享说，想起来我以前有一个口头禅，你知道吗？哎，好多人都会，所以你是刘昊然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每句话前都爱说。有一次去同学家吃饭，饭桌上跟同学的爸爸聊天，结果不由自主的一直说你知道吗？然后他爸就特别直接的跟我说，我不知道，好尴尬呀。 哎呦，笑坏了。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样问还蛮可爱的，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说你知道吗，就很讨厌啊。 主要是你要跟长辈这么说的话，其实是有一点点不礼貌。 嗯， 比如说你去面对同学的爸爸或者自己的爸爸，哎，你知道吗？那什么什么，就感觉有点奇怪。 所以我觉得那个爸爸说挺好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哈？大白说呢，他想到的一个梗是，我不是狗哥的小老弟哈。 对，这狗哥是我的小老弟，应该没有问题。 你看，我刚才给你找到你的口头禅是。是哎，对不对？但是王宝呢，给你找到一句，他说尴尬。 我会经常说尴尬吗？那一定是因为你喽。 啊，是这样吗？ 那不然我为什么会觉得尴尬嘞？ 尴尬，真是、 啊。哎呀，大家来发送更多的答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口头禅用法，或者说闹出的一些笑话啊、来听听看。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儿，这件事一点都不尴尬，而且特别特别好玩。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呢，2017年的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全力打造的北京文化新名片《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的第十场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将在7月26号晚上来正式举办了。 这场音乐会是在 FM 974的支持之下，由北京电台的艺术教育品牌广播之声举办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当中获得了优异成绩的小选手们来演绎的一场民乐的音乐会。那音乐会的演奏者呢，除了在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小选手，还邀请到了于川、高冠霖、李月、高思超、郑宇这些知名的音乐家来倾情助阵。 包括呢叶深沉、长相思、赛马等多首经典传承的民乐曲目呢将接连上演，精彩不断。孩子们呢将在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这个梦想的舞台当中来绽放光芒，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未来的小音圈乐家们是如何在这里进行起场的啊！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是一首提神醒脑的老歌，来自于 Delegation 带来的 Stand Up Reach for the Sky， 能够达到天空的极限才是他们这首歌曲当中想要传达出的目的啊！这也是我们节目今天想跟大家来说到的，虽然呢在下雨，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有一个非常饱满和热情的心和心灵来面对今天一天的工作跟生活啊！ 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口头禅啊，你的口头禅或者听过的口头禅或者闹出的一些笑话。 对， 小豆跟我们说，之前去外地出差，有一个客户一直说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那我就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后来这笔生意没有谈成。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用刚才那个人来治他了。来，你 知道吗？ 对，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吗？ 两个人吵架啊，生意没谈成。 是特洛伊呢，刚才冒出来说，哎，谁怎么知道我的口头禅啊？ 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可爱，通过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平台也来一场隔空对话哈。 对啊，这个还有那 solo 小英说，我老公的口头禅呢是，宝贝你咋了？宝贝儿你又生气了？ 那证明很关心你啊，这样的口头禅感觉也是在偷偷的给我们喂早餐，是这意思吗？ 喂，一般不是撒把狗粮吗？你还是去喂早餐？ 就是早餐啊。 是，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两句口头禅，感觉小英这脾气感觉很不好的样子，所以她应该也还蛮不高兴吧？听到这种所谓的关怀和鼓励哈。 像小陈子 Angelina 她也说，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爱说说实话，怎么怎么着，哎，但是跟客户聊天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说实话，然后客户非常鄙夷的看着我。那意思之前你说了半天都是忽悠我了。 下次可以变成英语 to tell the truth 哈。人说实话是一个概念了哈。这个努力只为明天的时候，我总会说哎呀，然后就会别人说哎，你准备去，你准备要去干嘛哈。 他会说哎呀我去。这可能是东北的一个口头语，就是说我去，大家可能就这么习惯性的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火起来的，突然来一句我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听我真的以为他要去哪，我说你要去哪儿？ 真的吗？ 对，后来发现我去就是一句口头禅，就是一个俚语的方式， 这就是表示情绪的一种方式。 对， 所以呢大家继续把更多的这个口头禅以及闹出的笑话呢可以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哈。继续来关注一下由李海龙指导，韩庚、风小月以及李源和山下智久主演的电影《解码游戏》将在8月3号登陆全国的大荧幕了哈。 这次的合作呢真的还蛮有看点的，像韩庚、风小月还有山下智久三大男神集结。那之前的山下智久也是专门来到了北京来宣传这一档电影哈。而且为了这部电影的宣传还专门注册了微博来跟大家打招呼。这部电影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游戏感的风格，来讲述一个逗趣宅男即刻成长历险的故事。 有点像前两天这个动物世界的这种主题，都跟游戏有关系哈。继续来看一下国产的长篇动画《四世青春》也在8月4号上映。最近的片方呢是发布了由民谣乐队烟板乐队演唱的推广曲《如果再相遇》哈。 如果再相遇其实就是这部影片主角们的一个内心独白，它运用了一些舒缓深情的曲风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来描述主角对于友情、亲情、爱情经历和遗憾的一些追忆。 但是烟板乐队呢最近最火的歌曲应该是这首了，《纸短情长》。前两天呢有人还专门去点播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今天这个雨天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来自于原唱， 听听看，一定要 来听听看。哎， 不如蝉夏雨或城市喧嚣，歌声在游走，你流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是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雨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曾我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

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介绍完了胡辣汤，今天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汉中的热面皮儿，这也是中华特色早餐之一。在汉中的面皮儿店，可能没有华丽的门脸，还有醒目的招牌，很多有名的面皮儿店甚至连招牌都没有。但是有的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一摞蒸笼，蒸笼垒得越高，说明这个店里的生意越好。对，这些蒸笼就是用来蒸面皮儿的。拌面皮的调料也是非常有学问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新鲜炸好的辣椒油，另外再配上一些醋、盐，还有少量的洋白菜，还有一些配菜，通常是豆芽和土豆丝，这些就可以任意挑选了。一些短视频的 APP 不仅捧红了陕西美食，也捧红了很多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今天的音乐早餐就是来自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这首歌曲之前在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之后没有爆红，可是没想到最近在抖音上却火了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中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挑剔，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 满分音乐早餐， 哎呀，疯了！哎呀，吃个早餐都吃得不安宁啊！这个吃早餐的过程当中还要 diss 我一下，静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大家来听听看怎么样？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口头禅的用法。刚开车出门的朋友可能并不知道我们俩最近怎么经常说这句词儿哈，这是郭鹏的口头禅。 是。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这个资讯。嗯、哎，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互动。 就是听听看这三个字已经成为我的标识和口头禅。然后呢，我刚才说静宇的口头禅是哎，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以为咱俩就在场外 diss 也就好了。然后你在音乐早餐当中都要加入到听听看这三个字儿哈， 但是我发现大家也加入进来了，比如说彼岸说、嗯、鲸鱼的口头禅难道不是大家不要调台，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住我的搭档好像也是这句哦。 没有吧，有这句吗？ 经常说的呀。 对啊，对，默默默说鲸鱼的口头禅不是说哎呦不错哦，哎你说过这句话吗、嗯、 是啊，我经常学杰伦呢，所以说也算对哈、 嗯、 还有水瓶小火锅也说郭鹏爱说哈，郭鹏刚自己已经承认了 啊，没有吧？ 以前喜欢说哈， 对啊，就是以前喜欢说哈，后来呢把哈变成了 听听看 对，这是我的口头禅来的哈。 还有大家的口头禅，仁义说我在教育闺女的时候口头禅就是妈妈讲明白了吗？以前是你听明白了吗？后来觉得应该以孩子为主，所以就变成了妈妈讲明白了吗？其实这也是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个心理学的论断。 你看这个语气一变就变得有这么夸张哈。 对， 我刚才看的时候是这么想的，仁义原来说的是你听明白了吗？后来我觉得应该以孩子为主，变成妈妈讲明白了吗？ 不不不，就是以对方为主的话肯定的语气要更加柔和一些啊。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更多的答案发给我们，比如说王可义也说、嗯、我的口头禅哎，我跟你说每次啊叫我老公都说这个，那之前呢他好像觉得我有、哦、什么秘密要告诉他似的，后来啊一次一次感觉冷冰冰的，这就像狼来了的故事、 嗯、 讲多了以后哎我跟你说也就提不起对方的兴趣了 太子说我的口头禅呢还挺多的，什么哎呦喂，这什么好家伙等等等等啊，经常变。 嗯， 这个哎呦喂，哎呦喂这个词儿比较有意思啊，就是觉得这个人感觉戏很多的样子，有没有哈、 啊、嗯，还有听众朋友继续来揪郭鹏啊。 AM 米小丽说郭鹏特别喜欢在一句话的最后带一句对不对哈， 对不对哈， 嗯， 对不对哈哈，我承认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偶尔带一句，有的时候我还喜欢说这件事情对不对啊， 嗯，你看对不对哈自己带出来。还有郭爷爷你也说郭老师的口头禅难道不是 炸裂 吗？ 啊，炸裂这个词儿我一般只用在一个小视频或者是一段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表演之后哈、啊、或者照片之后、 嗯、 所以呢一般我不会说炸裂，比如说我很少说静语很炸裂， 静语很炸裂的一段小视频， 对，一般会有一个主语在后面了。 还有思思也跟我们说我的口头禅就是没谁了，哎呀这好像是挺习惯听到的一句口头禅， 嗯，没谁了没谁了哈。欢迎大家把更多的口头禅能够发送给我们，包括呢这个口头禅之外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大家都在揪我们俩的口头禅，我觉得非常欣慰。但是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口头禅也发过来，让我们看看你们到底喜欢说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刚才有的人说呢妈妈和孩子沟通和交流的事情嘛。那其实呢最近有一个说法是妈妈有工作呢孩子将来会更加成功，对不对哈？ 我发现了，不让你说听听看就变成了看一看，总之就是要跟看有关系、啊、 就看嘛，对不对？ 对，但是很多人认为说全职妈妈可能会照顾孩子更周到一些，更细心，妈妈不用工作每天待在家里陪伴孩子。但是呢美国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妈妈有工作其实更加得益于孩子的未来发展，就和全职妈妈养育的孩子相比，职场妈妈的孩子未来更容易取得成功。 嗯，哈佛商学院的这研究人员呢分析了29个国家超过10万名男女的数据，试图探究一下母亲的就业状态和孩子成年之后是否有关联。结果呢显示妈妈有工作呢女儿未来受雇率会更高，也更容易成为管理者，而儿子呢未来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照料家人，分担更多的家务啊，是这样一种感觉吗？ 嗯，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之前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朋友他自己的儿子出去了之后非常自豪地说我妈妈现在已经是什么什么什么经理了，就他自己会非常得意和骄傲这件事情，并且也会向妈妈学习，觉得一个人不仅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也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和义务。 是，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胖胖发了一句话说妈妈小时候教导我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啊 这不知道是全职妈妈还是工作妈妈。 对，孩子当然能不能够更成功呢，你可以把你现在的这个成功的经历给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了，妈妈是否工作其实跟孩子未来是否快乐之间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关联的。 嗯，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建豪的这首歌曲就叫做妈妈，来看一看他对妈妈的感情， 看一看听听看 听听看，来看一看。 妈妈的辛苦，她的累，她掉眼泪，

Turn up, girl, blow the speaker. Yeah, think about it now, blow the speaker. I'll speak louder, let's get wild tonight. Billionaire bottles, we just down. I'm like, ain't no problem, all my rooms are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got another coming in my budget. I got an anaconda in my trust it. Don't push it, don't push it. Cause I'ma hit it till I jackpot. That's right, wax on, baby, wax off. Act right, we can put it on the black card. All night and I'll spend it.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Uh-oh, so good it hurts. I don't want it, I gotta, gotta have it. Uh-oh,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just go. I don't like it, no, I love it. Turn down, but ooh, girl. Another round to help us step the moves up. Yeah, but that crown need a measurement ruler. Celebrate life and I'll pay for it. Deck a body nice fix to my tongue for it. Yeah, party all right, let's all aboard. Let's all aboard, all aboard.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And them other girls, they can't touch it. Competition, that's a whole nother subject. I wanna walk it out in public. You a star, baby, just know. Let's go to the mansion or the condo. That's cold, perfect time, gotta let it flow. You know I'm watching, cause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Uh-oh, so good it hurts. I don't want it, I gotta, gotta have it. Uh-oh,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just go. I don't like it, no, I love it. The bass that your booty go. I wanna get inside it. Run away for a few days. Think about love, baby, touche. Tied up like a shoelace.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听到的是 Florida 以及呢 Robin Trick 带来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这个是在英文当中也算是一个口头禅吧，就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就是你愿意说喜欢呢还是愿意说爱，这件事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看你自己准备用在什么场合而已哈。 也是一开始给了一个缓冲，好像说 I don't like it, 啊你不喜欢呀、啊、I love it, 我是真的爱他、 啊、 算是一个小转折的情绪在啊。 英文的土味情话哈、 啊。嗯算是啊。但是刚刚呢我看到了元气少女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家的一个口头禅，我觉得这个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 嗯， 比如说自己家里的妈妈肯定会有这样的口头禅，我数三个数，一二三，这简直就是妈妈的标配了。 我数三个数，这个三个数是不是有一种叫倒计时的感觉啊？ 对，还有爸爸的口头禅是你妈来了，你妈来了，快快快。而我的口头禅呢就是你疯了吧。有一次呢爸爸偷偷拿酒喝，然后呢妈妈在厨房没发现、 嗯、 我看了之后就跟爸爸说，爸你疯了吧，我妈看见你就废了。爸说没事没事，完了完了，你妈来了。然后呢妈妈就看着爸的酒杯说， 我数三个数。 完美融合了一下家里的口头禅啊。 他妈妈的感觉有点像这个什么这个 I'm watching you 那种感觉啊。 I'll be watching you. I'll be watching you 这种感觉。默默默的说，小的时候呢我妈妈的口头禅是我的名字大名，因为呢平常她就都叫我的小名，每次我调皮捣蛋的时候，当她叫我大名的时候，我就知道哎呀妈呀我死定了哈。 对，就是我妈在家里平常叫我名字就不会带姓的叫， 嗯， 就是一旦连名带姓的叫，我就已经知道我出问题了。所以当时 看到张惠妹刚出了一首歌叫《连名带姓》的时候，我当时说阿妹也有小时候被妈妈揍过的经历吗？ 而且你会发现她那张专辑叫什么？偷故事的人吗？谁让你偷了东西，对不对啊？ 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个连名带姓的意思啊。 对，所以默默默地说连名带姓这件事呢，我现在有了孩子，所以我准备也会继承这项优良传统。 千万别这样，从小给孩子营造了一个特别不好的震慑。 所以你看，像我这种两个字名字的人，就好像没有什么这种感觉。 难道你妈妈平常在家里都是月月鸟过来，月月鸟郭鹏， 月月鸟？我妈妈叫月月鸟就有点奇怪了，那也把我叫的太宽了一点哈，一般就叫郭鹏。但我妈妈平常是这样，平常叫郭鹏，但是有关键是郭鹏 语气会不一样一些， 语气会有点不一样。 刚刚有说妈妈会数，我数三个数，郭颖叶敏跟我们说了，哎，有孩子的都数数，你们有了孩子你们都知道了。 而有三个数很可怕，因为给你来不及猝不及防的感觉，三二一二三，对不对？那就比如说妈妈过来说我数一百个数，一二， 那没有人理你了。还有像于长生跟我们分享说，我们老板常说，我打个比方说啊，这好多老板都会这么说。我举个例子，我打个比方，那同事常说没毛病没毛病，而我呢就会跟他们开玩笑说，嗨，家里有矿。 家里有矿这就不知道，但是老板和同事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拉起来说。老板说我打个比方说，同事说没毛病，老板下一条啊。 不然老板吧，好说完可还行。 对对对，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口头禅以及闹出的笑话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些口头禅所闹出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是要听听看还是要看一看，还是 都可以 哈？ 怎么看怎么哈怎么哎都可以。 大家要出门的话，提醒大家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这些很多的国际机场开始试用一种新型的行李扫描仪，可以准确的判断大家的行李当中是否含有危险品。那么既然这么做了以后，是不是将来液体的行李限制就会取消了呢？ 现在还不知道。 哎，对，他们正在试行啊。如果试行确实决定说真的是不错的话，有望松绑甚至完全取消已经持续了12年的液体制品登机限制的制令。其实这对于女性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消息。 为什么说？ 因为我们在化妆品上去瓶瓶罐罐的都是液体，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出差，我没有那么长时间，我拿个小箱子，但因为里面有液体，我就必须要托运。但是托运你一旦一走这个行李传送带下了机之后，你要再等，其实就要平白多出好长的时间。 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卖你们这些化妆品的公司来说，未必是件好事。以后航空套装就不能卖了，对不对？ 大家现在都有航空瓶，其实也没有什么航空套装的限制所在了。但这种新型的 CT 扫描仪呢，可以呈现大家随身行李详细的三维 X 光图像，所以帮助安检人员探明这其中是否有危险的物品。那这个新的扫描仪呢，将会在希斯罗机场试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只有少数的几条安检通道来安装试用。 反正呢是一些新的科技了啊，不知道这些科技能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暂时慢慢的去改变一下，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旧行李。如果旧行李登到了希斯罗机场的话，我估计会有点老树发新芽的感觉。听听看。 将来不一定会天长地久，只要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塌地，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爱着你。回头看还是看到童年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有多快乐，只记得欢笑都过落舍得离，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爱着你。

rock it just like you're supposed to. Hey, boy, I ain't got nothing more to say, 'cause you just make me wanna go.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7，我是刚刚跑完步的郭鹏。 郭鹏其实压根就没有挪，我是告诉大家真实情况的静瑜，跟你说个实话哈。 静瑜，我跟你说啊，你老这样做的话，我们这个搭档就没有办法做了，永久。 我突然想到我自己的一句口头禅， 是 就是说这什么不能要了。比如说我跟我妈开玩笑，我妈说你要怎么怎么，我生气，我说你这个妈妈不能要了。 对，你上次跟我说过这句话，这个 搭档 不能 要 了。 对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不能要的东西？ 不，听众是一定要要的，就是没有听众是不能要的。 哎呦，变得可真快呀、啊！我还正准备把你往听众这方面引呢、啊、哈。 尴尬了，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说话？ 这就是另外的一句，这就是另外的一个口头禅。 哦，这个哈是吧？ 嗯， 所以你就故意把这个哈暴露在这个3秒钟的这个广播当中嘛， 让大家发现一下啊， 太过分了。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口头禅，或者说口头禅闹出的一些笑话。比如说，现在大家刚刚开车出门的话，除了要小心啊，雨势已经比较大一些了。那还有呢，郭鹏呢，平常经常会说一些，比如说像听听看啊，看一看呐、啊，哈。你静音呢？可能 我没有说哈吧，我只说哈。 没有没有，刚刚有朋友说了，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哈字加上二声才是郭鹏的口头禅。 哈， 你看 我是哈，我是这么说的吗？ 这个状态吧。 但是静宇每次喜欢加哎，而且呢我上次发现你加哎不光是在结尾的时候加哈，你有的时候你会这么说，就是我们马上跟大家哎来看一看这个东西。 那一定就是脑子转不过弯了。我可以诚实的告诉大家，说实话啊，就是脑子转不过弯了。 好了，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口头禅也发过来。今天不能老 diss 我们两个啊。杨说，我来说说我们老师的口头禅吧。老师每次都说，我就占大家2分钟。 哎，我们老师是占5分钟，还能稍微实诚点哈。当然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堂课过去了。 嗯， 还有呢，就是体育老师有事儿，音乐老师有事儿，美术老师有事儿，这节课我来上了。 整个楼道就你们班最乱啊。 啊，对，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 对， 好像大家老师都这样吧。 而且发现对每一届都这么说，就不知道他带的最好那一届在哪里哈。 嗯，还有更多的朋友发过来哈，像王先生说，我记得北京人喜欢说，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嗯， 好像也经常听到有朋友有这样的口头禅。 然后对上刚才那个，知道了吗？ 嗯， 听 见 没 有？ 知道 了 吗？ 听 见 没有？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更多来分享一下啊，你的口头禅或者闹出的一些新的笑话。 嗯， 确实口头禅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说它是对是错，但是可能对于说没有习惯性说这样话的人来讲，经常听到就会觉得有点闹心。 对， 哎，你怎么老说呀？跟你说完之后你还不改？ 嗯， 郭鹏，你听听看。 哦，哎，静宇，你说的这句话好像确实很对。哎， 哎呀，没法聊了，没法聊了，这个搭档不能要了。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我们简单来说一下接下来这条消息，就是最近呢，有一种电视的声控装置，只要说话就能换台，连动动手指按遥控器的功夫都省了哈。 刚刚我跟浩石在大魔方当中练了一下哈，就是说，哎呀，你们家你拿遥控器，你是一家之主啊，想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 哎，不是了，就是我老婆说 了，我媳妇懒得动 他，就是他说哪个台，我指挥哪个台。就是了哈， 以后呢可能就不用遥控器了，会有一个电视的声控装置，你只要说话就可以换台了。 对， 就是连动动手指的功夫也省了。 嗯， 所以英国的天空电视台打算一周之内就宣布这一电视声控装置问世，大家只要张口说出指令，这款体积不大的装置就可以把指令传送给电视机，电视机就会自动执行了。 但我忽然发现静宇刚才说的很对，其实有老公的话连声控都省了，对吧？ 但是你知道哈，如果说两个人在家里争起来，比如说我要看球，我要看综艺，我要看球，我看综艺，然后电视就来回换台，就谁也没看成。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口头禅就非常有用了，我们来听 听 看， 听听看声控设备到底要说什么，对吗？ 来听听看 ASOS 带来的10分钟恋爱，先谈10分钟恋爱，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吧。 我就占你10分钟啊。 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

Also komm her, Garçon. Alle meine Fehler sind jetzt für dich, D'Artagnan. Es rappelt in der Kiste, es rappelt im Karton. Also nimm dich in Acht, ich bin ein Chamäleon. Es rappelt im Karton.Rappelt im Karton. 好听好听，这是来自于 Pixie Paris 带来的一首歌曲，这个名字不好念啊。As repeated in the carton。 好了好了，不要勉强自己啊。这首歌呢，洗脑的功力感觉跟口头禅有的一拼，就中间一直梆梆梆梆梆，你很快就学会了。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哎，你的口头禅，或者说你听到我刚刚又说了哎是吗？ 对， 我现在发现了，真的是我的口头禅。 而且你会发现今天。这个节目以后咱们俩不会说话了，就是你每次说到口头禅的时候自己都一惊， 对，我居然又说了这一句。 对，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都有哪些口头禅。 哎，我们看看大家都有哪些炸裂的口头禅好不好哈？ 好烦呐。 Tears 说口头禅呢是这样，我就说三点、往往说这个话的人呢，这三点呢一个小时左右都说不完哈。 对，大概一以后就没有二跟三了，大概一就最后说啊，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啊，先说到这儿， 对， 以后还有二跟三啊。 经常或者是我们先开一个短会，然后这个会就不知道开到什么时候了哈。 还有风萧萧兮说了，我有一个胖胖的同事，经常说话又说回来了，哎，这一看就是一个和事佬的形象啊。 对，话又说回来了，那你也有自己的不对不是吗？对吧？然后这个王先生说，东北人的通用口头禅是干哈？ 对。一般加一个干哈哟， 干哈， 对、还有 A 也说，我妈总说少爷吃饭了，你吃不吃，快点的， 这三个一定要有语气的递进啊。 比如 少爷你吃饭了吗，少爷吃饭了，你吃不吃，快点的， 这一看就是经常被妈妈督促着吃饭的。这也让我想到了，哎，现在爸爸妈妈都这么称呼自己的小朋友吗？都是少爷。 对啊。 还有像《幻乐之城》当中，如果大家看到易烊千玺的那段表演的话，他的外婆是叫他偶像。 偶像吗？ 对啊，偶像，哎，快来吃麻酱味雪糕。 哦，我麻酱味的雪糕谁敢吃啊？这太齁了吧？ 这也是就是。外婆给的爱你不得不接受啊、 是啊、除了外婆给的爱之外呢，我们最近呢还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些小知识。你看没有这口头禅之外呢，我发现我来转都转得非常生硬 了，允许你用了，我们来听听看。这是微蓝北京携手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推出了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的活动，从七月九号起来普及科学使用空调的知识，提倡节能的环保理念。 是即日起呢到9月6号，听众可以在前往在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和位于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来参加活动，在诵读小站当中呢去诵读一下环保日记、环保故事以及环保主题的诗歌散文等作品啊。 那您的诵读作品将有可能在每周一到周五9点到17点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来播出。另外呢，蔚蓝北京还不定期的推出线上有奖的互动，参与活动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市风景名胜区协会提供的2018 北京的风景年票，全年畅游47家京津风景区。活动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诵读挑战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微蓝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同时呢，今天我们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有哪些这个不为人知的口头禅，然后呢口头禅背后的那些故事跟笑话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啊。 我觉得这个口头禅应该没有办法不为人知吧而且大家说说看听听看都可以啊，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千万别发到微蓝北京那里去了。 是，然后呢千万不要忍着了，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说，哎，我已经听了好长时间了，今天才第一次关注，干嘛要这样，早点关注不好吗？ 因为郭鹏一直让我听听看，没有让我动手发发看呢。 好吧，下面呢我们来把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于夏拉的气球，把你的心事来藏在气球里，在空中戳破那一瞬间，所有的口头禅都会冒出来。 蝴蝶飞过头，风吹过路口，那是你身后总有一个我，夏日舞会后你牵我的手，我多么希望时间会停留， 境外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80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80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是一首歌曲，来自于郭顶带来的微微。这首歌曲能够听得出很明显和这一张来自于他的最新一张专辑当中的很明显风格的差异。十年前的郭顶呢还是一个阳光洋溢的少年，而现在呢已经开始在音乐当中做更多的探索和探究了哈。 有金曲奖加持以后，更多被大家熟知以后哈，我们来微微的关注一下大家都有哪些口头禅发给了我们。 嗯， 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 对， 来聊一聊你的口头禅或者闹出的一些笑话。 嗯， 刚刚呢更多的朋友其实更多来关注了一下我跟郭鹏的口头禅，我们俩被大家揪的呀有点体无完肤的感觉， 是完全是、啊、 说话都特别的谨慎小心，我现在尽量的避免，哎， 我现在尽量的避免哈， 还有 以及还有，哎，不是还有什么还有听听看 看一看 看一看等等、啊 嗯、等等。喵啊跟我们说80后最多的口头禅就是然后然后然后，这个时候有必要配上一首萧亚轩的然后要说再见。哎，这就是中华 中华小曲库上线了。 你看你今天不主动帮我 cue，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尴尬， 还得自己往出拉，你说这是不是、就是、 这也算是我的口头禅吧，尴尬。 对，你刚才说尴尬，那这时候我就应该配上一首马上要听到的是一段炸裂的中华小曲库哈。 现在呢很多朋友不仅仅喜欢说然后，还喜欢说我觉得吧我觉得吧我觉得吧，这我觉得也变成了一个口头禅了、 嗯、然后这个时候我特别想上那个就是那个某某嗡嗡嗡的那个，哎，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嗡嗡嗡！你看这样，大家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啊？ 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嗯， 厂商不要来找我啊！ 刘婷婷说，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呢，我的口头禅就是闹心、闹心、闹心啊！ 嗯，要作为一个妈妈，哎，妈妈还是爸爸不知道哈，但就觉得有了孩子这么闹心、嗯、但是呢孩子也会这样觉得你，比如说公爷叶敏说、嗯、我儿子最近的口头禅就是妈你有毒吧。你儿子还挺潮啊，最近流行语学的还挺多， 挺、啊、是这个流行语一片一片的哈。这个我觉得然后这个词真的很多人喜欢用，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以前会有这样习惯，然后有一个老师是专门给我揪出来说你特别喜欢说然后，你发现我就说了然后， 你说然后， 后来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说静瑜你如果再说一个然后你就站起来过十分钟才能坐下、 嗯、 然后那整场我就站着吃，我到后来我就不说话，但只要一开口一定会说出来然后。 后来你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把然后换成了哎， 也不算 吧，也不算啊，也不算，也不算、啊， 就刻意的调整一下，其实还是能改的哈。 对 对， 对， 比如说郭鹏，哎，你听听看 啊，这个哈，这个啊哈， 还有25度咖啡也跟我们说，好多人的口头禅，包括我也有这个习惯，就是对对对，而且一定要连说三个对子。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更长一些啊，这也是口头禅。 我一般说五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这是五个吗？你仔细好好数一数。 对对对对对对对，七个，七个，七个，七个啊！ 哎呦，到底是有多对啊？表示强烈的认同感哈、啊！大家的口头禅，还有闹出的一些笑话，包括好玩的事儿，都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再来看，再来听听看一件非常炸裂的事件哈。最近的赠送机票。 票免费健身卡英超门票，这不是商场打折的促销，而是英国大学争夺优质生源开出的优越的奖励啊。 怎么感觉有点像前一段时间这城市抢人，杭州西安各种出台落户政策啊。 对，你在火车上的时候呢，别人说来干嘛，来西安旅游，来赶快上户口。 对对对，身份证带了吗？带了，来来来， 上户口。 今年夏天开始，英国各个高校为了争夺生源，竞争非常的激烈，开出了各种各样的优厚待遇。比如说刚刚跟大家分享过的，赠送机票，来到学校之后免费的健身卡，包括 英超门票。 对，所以说学生如果相当于在中国高考的 A level 考试当中拿到三科 A， 那么学生将在入学之后的四年给予总价格超过70,000人民币的奖学金。 是， 我感觉差不多算是我当时四年大学所有的学费跟生活费的总和了吧。 啊，你花这么多钱啊？ 学费啊，学费四年就交多少钱呢？ 真是一个炸裂的数字啊。来看一看，给予三科 A 的学生呢，每个人大概是这个一年呢是1.78万英镑了啊，就是反正给了很多钱。然后呢，近年来呢，由于申请入学的英国的学生的人数减少，所以英国大学呢争夺生源的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可惜呢，加入这个竞争的不包括剑桥、牛津和帝国理工等超一流名校。哎，也就是说抢生源了。就是如果你有三个 A 的话，你是愿意准备去这样的一所大学，还是愿意去剑桥、牛津这样的学校？ 所以就是说每次这个人才争夺大战的时候，北京跟上海都是不参与的。好像可以同理而证一下啊。 哎，你这个总是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你下次路过西安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回到自己老家的时候。 我把户口本藏起来是吗？ 好了，开玩笑了。来，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毕书尽的 Funky Boy。 如果呢你参与到了这场争夺生源或者抢人大战的话，我觉得你的心情也会变得 Funky 起来啊。 那在英国读书还拿到三科 A， 哇，赶快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么厉害的听众朋友。 来，给我们来口说说看，怎么又是口头禅？ 真心跳失去你好不了，月色在冷笑，颜色在扫描，天堂暗礁，透气你跑不掉，华丽的圈套，杀狗的技巧，把全宇宙的暧昧统统引爆，爱就要倾倒在你的怀抱，浪漫就慢了慢了没完没了。 I wanna tempo像夜中气氛醉，五光十色的美，愉快就快乐，快乐快乐快乐无路可退，把城市也太黑，刺向无人的嘴，合理的 kiss 当作电影情节别浪费，华丽的穿搭，上头的指甲，把全宇宙的阿美统统引爆，爱就要倾倒在你的怀抱，就感觉感谢所有没完没了。Wanna tempo, try me on the funky one. I wanna bad girl, try me on the sexy one. I wanna dance on, try me on the funky one. I wanna wine you, try me on the sexy one.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funky,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Take all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JB、Justin Bieber 以及 DJ Snake 带来的 Let Me Love You。 刚才呢在这首歌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旁边的中华小曲库竟然在一直跟着哼唱，把中间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段都能哼唱出来。 大家在车里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不是车中了很多人，反正在车里也没有别人听得到，特别是自己一个人开车或者两口子开车，反正都已经很熟了。那么包括在中间的一些特别好玩的，比如说以前唱凤凰传奇的歌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一人分饰两角，一路的方向嘿照亮你心房，哈，特别有感觉。 对，我觉得下次呢可以推荐你一首歌曲，就加州旅馆，请你把前面那段吉他 solo 自己唱出来。 不行不行不行，太难了真的。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听听看，不，而且聊聊 口头禅，口头禅好吧。 哎，你自己刚刚已经被我说的，就 我刚才这样的，我先 说 了个听，我听听看是吧，然后说说看，不是，然后最后呢刚才说说说 说 说 说 说一说，哎，疯了疯了疯了，彻底不会说话， 就是 AABABABB 的各种排列组合， 对， 都是郭鹏的一个口头禅了。 是， 那现在呢雨势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全天其实都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的。现在大家已经过来跟我们分享了，比如喵啊说，这种天气能见面的都是真爱啊，我想回家睡觉了，不想上班。这要先问问领导老板答不答应啊，这个划着小船到一定去上班的。 对，然后喵啊给我们发一张图片，两个小孩呢，一个小孩呢闭着眼睛说不想上班，那个小孩赶快把他捂着说，你得上。 啊，不，另外一句话是不，你没钱。抽中好多人伤心，不能大早上的还是得给大家一些正面积极的鼓励啊！ 瞬间凉凉了啊，有没有啊？ 包括有提醒大家说，哎，这个开车的时候经过一些就是公交道啊，或者说行人步道的时候，大家要慢行，尽量不要溅到旁边人水。 对， 滋跟我们说啊，真正溅起水花浇水的不是汽车，是电动车，速度极快，而且它溅起的水花又极高。 因为汽车其实离你还有点远。但是电动车呢可以随时插到你的面前，对不对啊？ 是在这样比较极端的天气状况之下，我们要互相体谅的一下啊，不管是开车骑电动车还是走路的朋友，尽量都照顾一下其他人的感受， 是 慢行，而且呢注意带上雨具，再一个注意交通的安全。 对，既然呢发现电动车有可能会扫你一身水， 这个口头禅就是没救了， 扫你一身水，然后呢 这绝对是方言。 对，然后你就可以稍微的离得远一点点啊，远离这个事发地带，就是走到这个人行道更偏里面一点的位置来保护好自己。 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受这个台风减弱之后的低压环流的影响，所以是有强降雨天气的。 嗯， 那北京地区的主要降雨时段是从昨天后半夜就开始了，一直要到今天夜间，期间呢还有一些弱的雷电，还有短时强降水。 对， 那预计最大的这个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大雨量级， 而且呢最大的小时雨强呢达到30毫米到60毫米，这个确实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强降雨的天气呢可能导致低洼地区和部分路段出现道路积水，所以今天交通出行，尤其是早晚高峰，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外出呢，大家一定要带上雨具，并且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来进行出行啊。 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密切的关注和监测这次的天气过程，来做好预报和预警的工作，为大家提供最新的一些天气预报。所以大家在听广播的同时呢，也是会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些天气的状况，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 对，不管怎么说呢，希望大家在这种大雨天当中，还是能够把握一个非常积极向上和阳光的好心情。虽然呢，外面的天气不是那么的让人心情愉悦，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情调适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数数看自己的口头禅，别人的口头禅，包括郭鹏的口头禅，在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周的时间，能不能改得掉呢？ 静宇，我就不说你的然后和哎了啊。好了，今天呢反正是我们俩自揭其短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跟大家还是玩得很欢乐的。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王嘉妮的一首单曲《晃动在眼皮上的阳光》。今天呢希望你的眼皮当中也有些阳光来陪伴。 今天没有阳光，今天全是雨，可能晃动到眼皮里的只有雨滴吧。那上周的静宇，上上周的时候静宇有控一下雨，那明天又到我们的周三短视频日了，可以期待一下静宇要送上什么炸裂的小视频，可以听听看。 对，哎，这好像是一件不错的事情，然后你明天准备给他 玩不完了。 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明天请大家来继续期待着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各位。 闭上，晃动着倾泻下来的光线，灿烂透明的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心跳的感觉就像看到他的脸。揣着什么秘密，唯一的秘密就是不能告诉你。当有一天你看到我站在谁的身边，我笑得最无邪，你就全了解。只为看